首款经营玉成古惑仔手机游戏，香港真实场景，原著漫画剧情，300位江湖猛人坐镇。 好啦，你都跟我好耐啦，你大个仔啦，生性啦，铜锣湾系你嘅啦。 古惑仔 online， 今日一隻手指统一江湖。 你而家听紧嘅系 Regazine.com.hk， 我系围炉夜话嘅老表，将沉闷生活带进精彩时刻嘅频道。呢个唔使冷声噶啦，唔睇好啲。 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糕、牛肉、好食都系红色。奇怪，成个世界舒心，老婆仔都走埋。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啊，咁咧就继续咧，即系讲少少啊，再讲多少少啊，罗范嘅言论啦，喺凤凰嘅网嗰度咧，咁佢另外都有提到就，佢话香港咧就是一个团体叫做热血公民，咁啊呢个咧系香港一个激进嘅青年团体，咁佢哋咧仲有一个网上嘅政治学院，就好激进嘅。咁佢话佢就担心咧呢啲人咧就会喺2016年咧就会被选进呢个咧立法会。咁我想同阿罗范咧又讲声啦，你又绝对唔使担心。啊，睇嚟咧嗰个席位咧就一定会多过今年嘅，即系多过呢一届嘅立法会嘅，呢一届得一席嘅啫。OK， 咁就预期下一届咧就应该，你问我咧，我估大约，我估住先啦吓，坐住三席。咁但系咧，我想再同阿罗范讲啦，你唔系应该担心啊，你应该多谢佢哋， 高兴。 其实佢哋系帮紧你手嘅。啊，点但系何解咧？我话俾你听，你如果你配合翻，记得喺两会嘅时候，即系啱啱刚刚过去嘅两会，阿张德江同香港嘅政协讲过乜嘢啊？佢话嚟紧有两个硬任务，第一个硬任务咧就系要政改通过啦。咁呢个阿妈系女人嘅啫。第二个就系咩？提翻所有香港嘅建制派嚟紧咧2015年咧有呢个区议会嘅选举噶，佢冇提到2016嘅选举嘅，但系佢煞有介事将嗰个区议会嘅选举咧摆埋落去呢个所谓属于第二个硬任务，叫佢哋咧绝不能掉以轻心啊！你知唔知道睇到啲乜嘢？就係話咩個端倪係乜嘢？其實如果你睇翻建制嗰邊咧，佢已經做緊一個咧後政改嘅檢討啦。個檢討就係咩？先假定個政改過唔到，其實係代表乜嘢咧？係代表個立法會唔夠票俾佢哋去 通過， 去呼風喚雨，去橫行無忌啊嘛。咁然之後而家咧，作為呢、這個。人大委员长 ，OK， 啊，至高无上地位嘅呢、這个 ，OK， 监察所谓监察住中国嘅政府嘅一个嘅组织嘅一个头，佢走出嚟同你讲啊，就是、叫班建制啊，系要尽量要攞嘅席数啊，不能掉以轻心啊，系要攞多过而家嘅席数啊，咁所以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啊。熱血係幫緊你手嘅，佢唔止喺度選，佢唔止喺度攞緊佢自己嘅席位，佢打擊緊嘅係邊個？佢打擊緊嘅泛民啊嘛。咁如果佢打擊到嘅時候，嗰啲嘅席，嗰啲席位咧， 獨立嗰啲咧， 理論上咧，就算去唔到熱血度咧，係會去咗建制嗰度噶嘛。 獨立嗰啲咧， 係啊，嗱，好簡再簡單呢啲嘅道理就係今屆嘅立法會。有23至27啦，我哋所谓嘅泛民㗎嘛 ,ok? 下一届佢个目的係要令到泛民嗰个席位啊係唔够三分一啊， 唔夠三分一嘅時候呢， 最多 有咩情況呢？就係話你有喂大佬，再有一啲類似政改咁嘅方案遞上去立法會，要三分二通過嘅時候，咁佢咪可以通過囉。 好簡單， 就算講埋先，就算係呢個23條為一半嘅啫，但係你明明阿爺嘅你明明今時今日呢位阿爺啊，習近平啊，佢嘅心思啊，佢心思就話我唔要佢緊緊通過，我要佢營，我要營造一樣嘢，就係我要營造到大多數成個社會係有一個共識嘅。點解我嗱？點解我會咁講？你翻去睇翻今屆個兩會嘅人大，其實一條香港人唔會好關注嘅一條法案就係乜嘢？就係、是、修訂呢個立法法。立法法其實喺2000年就已經有，喺胡溫年代就已經有啦。OK， 立法法係乜嘢呢？簡單嚟講，因為好複雜。立法法嘅意義咧，就係話其實一老有呢條例喺度，就係話咩？就是、所有地方嘅地方嘅省啊、市又好啊，佢哋要立一啲法嘅時候啊。或者包括埋嗰個税收啊，嗰個税呢兩個大嘅範疇咧，佢哋其實基本上係應該要有呢個人大嘅背書嘅。人大係一個咩組織咧？人大係一個所謂監察政府嘅組織嚟噶嘛。但係今時今日當然唔係啦，佢已經冇咗呢個功能啦。佢係共產黨一個機器嚟噶嘛。OK， 阿大要收緊所有嘅權力去到中央，個中央喺佢嘅心目中，個中央其實係包埋人大嗰個範疇嘅。人大係佢未來特別喺十九大之後咧，再換埋阿張德江變咗係阿習大大嘅人咧，人大就係阿習近平嘅一個機器嚟啊！呢個就係佢嘅盤算，做唔做到係另外一回事，但佢係向緊呢個方向去做嘅。喺今屆嘅人大其實係做咗嗰個修訂嘅立法法嘅，修訂嘅立法法就係乜嘢呢？就係、是、由而家開始，所有地方要立法，簡單到去到，譬如話舉例，深圳想限買車，或者就每一個城市你咩汽車單雙行咁啲嗰啲咁嘅嘢，喂，全部係不能夠由個地方自行立法嘅，係要經翻去人大，或者係人大調翻轉頭去授權個地方係去做呢、這個係去做呢個立法。我點解要講呢樣嘢咧？就係乜嘢咧？翻嚟香港，其實係同一個方向。阿爺其實係要2016年個香港嘅立法會，係有佢大部分嘅人喺度，去同佢將所有日後嘅要佢要執行嘅嘢係要合理化。所以我想話翻俾羅范聽，你唔需要驚啊，你應該要感激葉月啊。佢係其實係幫你做緊呢，佢其實係喺度做緊呢樣，佢喺度幫緊你手嘅。而如果你聽我講呢樣嘢，就話作為一個香港人，一個香港合資格嘅選民，或者第一你未登記做選民，唔該你即刻要登記做選民。喺2016年嘅立法會係重中之重嚟嘅。四年前我叫大家無需要投票，你可以投張廢票。今時今日傑斯改口啦，我可以話俾你聽，你係真係有需要重新考慮，係要令到泛民係仍然有大約三分一流，最好係一半，做唔到你點都要有三分一要留翻喺個立法會度，真係嘅， 補翻入。 係啊，你個區第日喺你個選區。投邊一個唔重要，我唔會俾呢啲意見你。我都話我喺香港區，香港區有三個泛民又好，四個泛民又好，我就接紙仔抽籤嘅啫。但總之係要有一個泛民喺度。佢大佬佢嗰個未來嘅16年之後嘅四年，其實係更加緊要嘅。呢個係一種嗱，我話俾你聽啊，我喺 D100做節目啦。 我嘅拍档阿 Q 爷咧，就俾咗条好好嘅桥。其实大家开始要开始可以去谂嘅。嗱，佢咧就嗱阿 Q 爷真系好有心嘅。佢喺个基本法度咧，嗱佢转到嘢，嗱佢又点解咧？佢从咩出发咧？嗱，呢个就系另外一种抗争啦。即系话，如果今时今日嗱，而家你坐喺度听紧我哋呢个节目，你觉得每一个礼拜走出嚟系咁喺度沟通蛮动，唔系你嗰杯茶嘅话？你喺雨散後又揾唔到個方向咧，嗱，我就即管咧同分享一下 Q 爺嘅睇法。咁嗱，Q 爺嘅睇法咧，其實首要意義就係咩？佢可以為可能係可以為大家喺雨散之後揾翻一個方向嘅。佢就係乜嘢咧？嗱，我哋要翻轉頭講呢個禮拜發生過一件事啦。嗰件事就話有一位北京有一位消息人士就同大家講，如果個政改唔通過咧，梁振英就會連任啊嘛。簡單嚟講，嗱呢個係好撚好笑嘅嘢。咁大家已經笑完㗎啦。我而家唔係講呢個笑話，但係阿 Q 爺就提咗樣嘢，就係話咩？佢有一個方法係可能令到你政改又過唔到。而梁振英系要辞职嘅，嗱，咁我哋就要翻去咧，嗱，我哋系好捻支持阿张德江咧，嗰句叫做咩啊？重新认真学习理解基本法啦，记唔记得？嗱，咁咧阿 Q 爷咧就提咗样嘢，嗱，我可以读一读嘅，喺基本法第52条咧，佢就咁讲嘅。52条就系咩咧？佢话香港特别行政区嘅行政长官，如果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辞职噶。情况一系咩？因为有严重疾病同埋其他原因无力履行职务，咁呢个解啦， 大家解释过啦， 即系腰痛脚痛咁咪唔辞职咯，呢个好容易理解。第二系咩？因为两次拒绝签署立法会通过嘅法案，而解散立法会，重选嘅立法会仍然以全体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所争议嘅原案，而行政长官系仍然拒绝签署，咁就要辞职。嗱，呢个系咩咧？即系话呢个咧就系、是、如果有一个有一条唔知乜撚嘢法案， 系啦 ，OK， 喺立法会度。三分之二通过咗，咁下一步其实就要个行政长官签署，佢拒绝 签名， 佢拒绝。OK， 啊，譬如咁讲，系假再具体少少，即系如果今日嘅立法会佢通过，啊，公民提名一人一票选特首通过咗， 系啦 ，OK， 跟住然之后去到梁振英度，咁佢当然拒绝签署啦。佢拒绝签署完之后咧，咁嗰条法案咧就拎翻去立法会度再重选嘅， 系啦， 重选。嘅结果又系三分之二多数通继续通过 喎， 仍然都系公民提名一人一票选特首，咁然之后去到梁振英度第二次佢再拒绝签署，咁就解散啦， 解散 呢、这个就系情况二啦。情况三呢就系咩呢？就因为立法会拒绝通过呢个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会，重选嘅立法会呢就要继续拒绝通过所争议嘅原案。嗱，呢个呢就呢个系乜嘢呢？就系话如果系财爷嘅财政预算案唔通过，又或者一个叫咩一条好重要嘅法案，我等一下讲咩叫重要法案。 我知 系被立法会拒绝。嗱，呢个即系政调翻转啦，就系、是、政府提案嚟㗎嘛。政府提案 系啦， 但 系 立法会 通唔到啦， 否决系啦 ，OK 过唔到。特首系有权要解散个立法会嘅，而佢解散咗个立法会之后咧，重选嘅立法会嗱，然之后嗱，你解散咗立法会啦，咁啊立法会就要重新选个啦。嗱，呢度有几个 step 嘅，你解散咗个立法会，重新再选嗰个立法会，嗱，重新再选嗰个立法会70席，其实就系一个变相公投嚟噶啦，系嘛？嗱，你已经唔使讲啊，已经系全部香港人一齐参与咗一个全民公投噶。嗱，因为点解？嗱，嗱呢个嗱，我又用翻政改呢个例子啊，因为否决咗个政改， 系啊， 就要解散个立法。其实特首系要解散个立法会噶，如果根据基本法，佢解散咗个立法会就重选个立法会啦。重选个立法会，你同唔同意？就系一个单一议题嚟噶嘛，就系、是。 就係、是、如果香港有好大扎藍絲，好似今時今日咁講，政府講話有一個普遍嘅民意係支持呢、這個 政改方案， 待住先嘅，咁重選個立法會正路就會揀翻好多支持政改通過嘅議員入翻去㗎啦嘛。如果係相反嘅。嗯咁嗰、那個咁就好多黃絲入咗去啦，好多黃絲入咗去，咁啲咁個重選嘅立法會、再一次拒絕去通過嗰條法案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特首係要辭職嘅。OK， 嗱、呢、這個咧，我話俾你聽，我哋喺呢一百咧就已經討論咗兩到三日，咁而家咧就已經交咗去特別，譬如話啊陳淑莊啦、又或者係泛民有啲朋友已經開始研究呢個問題。嗱、呢個咧成個 mechanics 咧，我哋開始，我哋覺得係有得諗嘅。首先唔知係咪有得做，即係唔知係咪一定有得做。但係咧嗱，有兩樣嘢咧，第一就係話什麼叫做重要法案咧？嗱、這個咧，如果你玩到咁咧，喺建制嗰邊咧，佢可能就會提請人大釋法，就會為重要法案呢個定義而釋法嘅。咁但係你還釋掂釋又好咧，你冇理由覺得政改呢個唔係一個重要法案係嘛，大哥？ 佢有界定過嘅嗱，即係唔肯定係咪？係。當立法會每一個投票要達到三分之二通過的時候，那個就是一個重要法案嘛。 係啊， 係啊。 咁所以政改都其實都 係。係因為三分二個就是重要法案嚟噶嘛。 咁同埋同嘅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是、個而家呢個咁嘅冚家產特首，佢會唔會行使呢一個權力啊嘛？行使呢個步驟啊，其實唔係權力啊，佢根本就應該要咁做啊。如果個政改係真係否決嘅話，佢係要解，因為呢個係一個重要法案，三分二噶嘛，佢係要解散個立法會，但佢會唔會做咧？咁呢個咧就要民間，所以咪就呢、這個咪就可以形成一個 campaign 咯。個 campaign 就係話，如果嗱，當然我哋要交俾熟悉法律嘅人啦。佢如果大家如果到最後呢件事係成事嘅話咧。全香港嘅市民，啊唔系，即系支持否决政改嘅市民 ，OK？ 你哋系应该要一，我哋呢个系一个运动嚟嘅，系要迫使个特首咧，系去解散个立法会，然之后跟住佢咪辞职咯。 当年 唔系未，佢都未辞职， 未辞职， 系解散立法会重选。我哋就会有一个变相嘅公投。 因为当年， 然之后再下一步，佢就可能真系辞职啦。佢係過唔，佢係唔，講埋講多句，佢係不能如佢所願，佢以為原地踏步，佢係會坐定粒六，可以喺嗰個千二人嘅小圈子選舉裏面係可以繼續連任㗎嘛，佢係有機會連任唔到啦，我哋咪要多謝 Q 爺呀。Q 爺度出嚟嘅嗱，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已經交咗俾阿 Tanya 啦。Tanya 咧就佢又會睇得深入啲嘅，佢就話咧唔，因為咧其實我費事再嘥時啦。其實大家可以讀嘅，但係嗱，我要擺俾如果大家屎忽人有時間咧，你從49研究到去53啊，49條至到53條，其實咧係有好多嘅圈有好多空子俾你喺度轉嘅嗱。唔好话我哋唔跟基本法啦，而家就跟基本法俾你玩。嗱、呢个亦都带出一个意义就系乜嘢咧？就系话我哋其实唔系好似黄杨达讲，我哋只有一条路线嘅，我哋其实系可以有好多条路线可以行嘅，我哋亦都可以继续我哋去承受你去冲击嗰种结果，但系同时间。你唔好阻住另一條路線行，我哋可以從翻個法律，從翻一個非暴力嘅抗爭呢個概念，去繼續去同你砌嘅。咁呢個係咪可以為雨傘運動之後，後雨傘運動為香港人，為我哋呢一班黃絲，係可以揾翻一個出路，揾翻一個希望咧？嗱，好有趣㗎、大家可以喺49至53條嘅基本法度可以睇，可以大家可以研究下出謀獻策㗎，大家都 11年前應該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嘅，當年就攞23條上去嘛。咁但系23条系冇 ban 噶嘛，政府最后自己收回，因为填不 嗱23条咧 唔同个 case 唔同， 23条系过半就得噶啦嘛，记唔记得啊？我哋记咩？如果我哋当年行出去，那个系个公嗰、那个嗰、那个公路， 一定要歸功於田北阿典少，唔係係咪先？我哋冇人揾把槍指住佢噶，係佢突然間覺醒噶嘛嚇。 唔係，但個問題， 如果唔係咧，佢翻返立法會其實係可以通過噶嘛。我哋有我哋鳩閒嘅啫嘛。 但佢話係啊，但佢話唔制嘅時候，政府數過唔夠票嘛。唔夠票 係因為佢咪就係咪功勞就喺點少度咯？ 夠票就好， 佢連一半都唔夠嘛！嗰時 唔同而家個情況嘛，就係話 OK， 而家係要攞上去啦嘛。而家明知道暫時仲係知道唔夠票而攞上去嘛。當年有講過就係話，如果攞上去唔夠票點算啊嘛？ 即係你攞翻當年嗰個講嘅，就算嗰個過唔到。嗱，咁嗰個係咪一個重要法案呢？嗰係有得拗嘅， 有得拗嘅， 係啦，因為第一嗰個只一個地方，唔係一個。屬於香港嘅本地立法啦。第二就係話，喂，嗰條真係唔夠三分二，嗰條係咪一條重要法案？喂，但係如果嗱，即係如果你話今時今日政改呢條法案都唔係重要法案，我啊真係好撚想聽下保翻建制講俾我哋聽，乜撚嘢係重要法案呢？係咪先？選國家領導人嚟噶，屌你老母，係咪先？嗱，所以我都幾有興趣知道嘅嚇。咁所以咧，呢個咧，就算要釋法咧，都釋撚死人嘅。OK， 咁所以咧，嗱，我覺得係有趣嘅。嗱，再一次多謝 Q 爺。OK， 啊 ，Q 爺咧，好撚過癮嘅。OK， 咁所以咧，嗱，即係，所以我哋咪要翻嚟，即係，我哋要講下呢啲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嗱，我哋今日禮拜六又做緊節目啦，就我哋又唔知道每一個禮拜都話 Super Sunday 㗎嘛。 係啊， 咁我哋係咁意都要講啊。雖然你聽緊嘅時候，你已經知道發生咩事，咁我哋又唔知嘅。咁啊，星期日呢，嚟緊星期日，我哋個 Super Sunday 又移師到去中環咯。咁但係首先我一定要屌兩句先嘅，點都要屌兩句，大佬就係屌嗰啲差佬啦。OK， 嗱， 點解要移師去中環啊？ 吓？ 点解移师系中 环？你又冇咧？我唔怪你嘅 ，O K， 唔睇香港新闻系 O K 嘅 ，O K。 Sorry， 因为咧，听日咧系礼宾府开放日啊嘛。 哦。 咁然之后咧，听日咧嗱有两边嘅阵营噶，听日好捻刺激噶。嗱，所以我哋应该预期好捻刺激嘅呢场波大波嚟噶 ，O K。Okay? 第一就系因为咧，唔知系咪私烟佢哋搞，我唔知啦 ，O K。咁、okay? 总之咧就。愛字頭啊，建制嗰啲咧就有一個反熱血嘅行動啊嘛，嚇咁喺中環㗎，喺中環嘅喎，喺遮打花園嘅，如果冇記錯。咁另外咧就仲有咧就係咧呢個咁啊，然之後咧就係禮賓府嘅開放日啦。咁但係咧嗱，要屌兩個陣營嘅 ，OK。第一個就係呢個黃仁達呢個冚家產啦，嗱佢又喺香港電台嘅自由風，大家聽啊，佢自己宣布啊，佢話熱血係唔會吹雞嘅。嗱、啊、咁第一就係、是、喂你點講都講唔通啦。嗱、啊、當然啦，佢而家我哋以前我哋都解釋過，我都唔想再多解釋，就係、是、每次都係佢都話唔係佢搞㗎嘛。係 啦 ,ok, 係啦。或者你但係如果啲嘢成功嘅時候佢又會係佢搞㗎嘛。即係簡單道理咁樣。咁但係總之呢，佢喺香港電台星期五嘅節目呢、上個禮拜五嘅節目啊、就已經講咗佢係唔會搞嘅。咁但係唔會搞係咪即熱血係唔會搞㗎，熱血公民係唔會搞。咁但係佢唔搞，咁係咪又冇人出嚟呢？梗係唔係啦。咁又喺網上就有人呼籲啦。OK， 咁所以呢就會有一定會有人去禮賓府嘅，同埋呼籲大家就帶拖結嘅。OK， 咁然之後呢，第二個要屌嘅陣營就係差佬啦。差佬啦，我哋今日做緊節目都未發生㗎呢件事。我哋唔知道聽日場大波點打。但係差佬已經出嚟講明煞有介事，就係已經差唔多講定，就係你帶拖機我就拉鳩你。咁但係喂，我係想問翻你阿秃鹰冚家產。喂，嗱，第一要屌嘅係黃仁達，就係、是、喂，嗱呢、這個我好鼓勵你去搞喎。我都話喂，點解你要衝？點解你淨係會衝啲鋪頭？有個咁好嘅機會， 係啦 嚇，禮賓府開放，雖然你話梁振英未必會喺度啊。喂，但係呢個係一個象徵嚟噶嘛，衝擊個政府嘅象徵，你唔做。啊！你又唔带头做，你什么嘅社会领袖？第一个屌鸠你嘅、，OK。第二嘅就系、是、喂，屌翻差佬啊！ 点解？ 你又咩法例啊？唔捻俾人哋去带拖劫？ 系咯， 喺中环行嘅咧。 系啦 ，OK。嗱咁嗱，我哋而家只系预示啫。 系啦， 当然啦，可能听日原来 冇事。 原来你带你攞住个拖劫行系冇事嘅，咁啊， 原来 咁啊，杰斯底屌。 唔系，原来差佬系唔识分 界，系 香港人定大陆人带拖劫嘅。 咁而家喂嗱，带拖劫踎喺度，打开个劫分货。喂，呢度所有嘢犯咗啲咩法例？嗱、如果你喺今晚。 如果我哋睇新聞，喂，你冇解釋喎，你淨係話俾大家，你淨係暗示俾大家聽，你戴拖鞋我就拉鳩你。喂，呢個咩法例先？你又話依法治國？喂，咩嘅法啊？而家係 OK 嗱，咁我哋又唔知嘅。 係啦，星期日嘅中環咧， 係 就應該唔係好多自由行嘅呢個幾廿鳩幾卅年嘅傳統，大家都知道星期日咧就有好多賓賓喺中環嘅，真係會有好多賓賓帶住只夾咧去分飯食嘅。 唔知啦嚇，咁所以咧就聽日個焦點就喺曬中環啦。咁啊，呢啲啊未發生嘅事就唔到我哋評論啦。咁但係咧，就點都要插你老尾差佬兩句先啦。咁啊，大家就雖然我哋又冇乜，我哋有一個時間問題，不過就呼籲都，我諗大家都要醒㗎啦。每個禮拜就留意住啦，呢啲個衝擊行動喺邊度。咁啊，大家如果冇乜事就，你又唔係真係支持嘅咧，就少啲去啦，即係費事有咩危險啦。咁啊，留翻俾呢啲咁嘅僆仔做啦。係 啦。 咁我頭先話翻嚟咧，其實就話想講下，即係讲下啲历史啊，咁啊，事源其实系点咧？因为嗰日睇星期五咧，睇呢个自由风咧，咁首先就睇到两条几廿岁嘅，都唔系几廿岁嘅，黄杨系后生仔嘅，卅零岁啊，咁啊，跟住啊，同阿大舅啦，咁啊，大家喺度啊，所谓互片啦，嗱，咁呢啲画面咧，嚟紧呢两年咧，大家要适应下噶啦，嘈喧巴闭啊，冇乜 point 啊，大家同埋咧就系咧，你睇到嘅位啊。就當兩個人都冇 point 嘅時候咧，其實如果我哋咁樣做節目就大鑊，即係大家如果冇嘢講，冇 point， 咁佢哋就會屌你老母啦，屌你老母，無知啊，屌你老母啊，就係咁啊，永遠都係咁喎，係啊，嚟咗睇係啊，誒喂睇到你真係煩嘅，咁啊焗緊住你係熄機，你根本聽唔到大家有咩論述嘅 ，OK， 冇嘅， 咁咧嗱，我就係想講，唔係就係講一樣嘢，就係唔係嗱開，我真係我淨係睇咗頭，我都睇唔夠一半，一突出頂唔順，真係頂唔順。咁啊，但係睇嗰個都幾得意，我覺得幾有趣嘅，多謝佢兩位嘅，即係 bring out 有幫佢 bring out 到個 topic， 好似上個禮拜嗰位網友咁樣啦。咁嘅咁樣大舅又舉好多啲例啦，又話即係當年嗰啲組織係有承擔嘅，就算啲咩暴力嘅團體咧，佢哋有承擔嘅，佢哋行出嚟嘅，啊可以搞暴力㗎，可以搞暴力革命嘅，佢嘅理據同我哋差唔多，我哋講過呢啲唔使再講。咁又舉咗啲例啦，譬如話咩 Malcolm X 啊，咩黑豹黨啊，咁佢又講當年馬丁路德金，咁突然之後咧，黃仁達就突然間又插佢一句咯，咁黃仁達就話咯，佢就話你仲好意思講？马丁路德金啊，当年喺佢嗰个咁嘅抗争嘅环境里面啊，都唔会出嚟啊，屌鸠呢个黑豹啊，开个记者招待会，屌鸠啲黑豹部队啦，咁样喎、啊，嗱，大约系咁嘅说话啦，我希望我复述得差唔多啦。第一，嗱，我想讲咧，呢个咧，嗱，即系呢个就睇得出咧，读书又好紧要，同埋咧就系、是、喂，即系识英文嘅都好紧要， 系啊， 系真系要识英文嘅，因为唔识英文嘅，你唔会去理解英文嗰个世界咧，亦都系个几大嘅问题， 好难搞 吓，咁啊，咁咧就特别咧就系、是、喂，大佬，即、就、系、是、想同黄仁达啦，我又要表态，因为我一讲出黄仁达咧，啲人就觉得我帮另外啲人助选噶嘛，嗱，记住啊。我清清楚楚講一次啊！我同佢哋嗰啲我其實同佢哋啲黨友呢啲識嘅，我有時我都講，我係支持黃楊達成為2016年嘅立法會議員噶。 嗯 ，OK， 即係我覺得咧嗱，道德就擺埋一邊。 嗯， 一個喺2012年落選咗之後咁積極勤力去做嘢嘅人咧，佢係應該，佢都係。我都話佢一條政棍嚟啫嘛，一條政棍就梗係要入去個議會啦。個議會其實係專收容一啲咩人咧？無恥啊！ 有啲財務負擔啊， 有啲財務負擔啊，仲有啲咩 揾唔到工啊？ 係 跟住仲有嘅係 哪吒啦，仲有哪吒都包括嘅， 多嘢講。 唔係，總之係好啱佢呢啲人嘅，同埋好啱呢種咁嘅政棍嘅，咁所以我覺得嗱，我係支持噶、我再講一次，我係支持黃楊達成為2016年嘅立法會議員嘅、所以我頭先講羅范，你唔需要擔心嚇呢、這個熱血啊，加埋啊，即係成個呢個皇室政黨啊。 OK， 嗱，都呢個都係一個王，呢個咪王師嚟嘅，仲有一王都係一個王啦。OK， 啊，呢個雙王呢個組織咧，坐住有三席嘅。OK， 咁我嗱我咁我繼續講落去咯。 好啊， 咁我啊我應該講咩咧？喂，我係想講你嚟緊咧，即係我想同阿黃仁達講咧，你讀多啲書。OK， 嗱，錯咗嘅，你嗰日講嗰句説話。咁但係我多謝你，因為我又可以。演下嘢，唔好慳花錢嚇。我可以有其他 topic 講，唔使多謝你。但係我係即係我係感激你俾我可以演下嘢啦。OK， 嗱，第一喺嗰個年代咧就冇黑豹部隊嘅，黑豹部隊咧係而家嗰啲反恐嗰啲咧，就我記得唔知巴黎嗰啲咧就好似有一隊黑豹部隊。咁而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咧叫黑炮黨嘅 ，OK， 嗰個就唔係部隊嚟噶。咁個黑炮黨咧，仲有咧，嗱佢講句説話就係咁噶嘛。佢話當年馬丁路德金咧喺佢嗰個抗爭嘅環境咧嘅嗰嘅時候咧，都冇好似你一大嚿冚家產開個記者招待會嚟屌鳩啲黑炮部隊。第一，嗰就唔黑炮部隊，嗰係黑炮黨。第二，黑炮黨咧。喺70年代咧先開始湧現嘅，咁咧馬丁路德金咧係死於1968年嘅、，OK， 如果基本上咧喺 Martin Luther King 咧瓜魯襯嘅時候咧係未有呢個黑豹黨、，OK， 嗱喺60年代其實咧成個美國都係動盪嘅，咁又可以講下呢樣嗱，首先就係、是，但係咧你嗱，如果你要講咧同年代咧。有一個人，我想話翻俾黃仁達聽，佢都提過就係、是、Malcolm X 啊。Malcolm X 咧就係、是、同馬丁路德金係同年代嘅。嗱 ，Malcolm X 咧，全部其實呢扎咧，嗱，你嗰個年代咧，其實咧，成個美國係一個唔住得人嘅地方嚟嘅。首先就係話嗰個暗殺其實好恐怖啦。嗱，你大家如果記得，大約1963年到有呢、這個。63又65我就唔好記得啦。嗱，我都唔係刻意做曬功課同你講嘅。 嗯。咁啊，講先。 六應該63、65年到就應該有約翰金賴迪啦嘅暗殺啦。OK， 跟住然之後68年咧就英65年咧就係 Malcolm X 啦。Malcolm X 都係被亦都係被跟 down 嘅，即係槍殺嘅。OK， 就衝上台，佢喺度做緊演講嘅時候咧，有人衝上台咧就懟佢嘅。咁另外仲有68年呢 ,68 年就兩件，首先就係馬丁路德金，大約應該係喺4月左緊嘅。咁去到6月呢就到另外一位，知唔知係邊個啊，就係羅伯金賴迪囉、就係、是、金賴迪個細佬囉，就係佢說嘅，就係佢喺佢個慶祝選舉個慶祝大會嘅時候呢，就有人又衝埋開槍。咁、那、嗰個年代其實美國呢，嗱啲人嗱嗰、那個就係一個好勇武嘅年代嚟嘅、大家就會用呢一種咁嘅方法去解決事情嘅。嗱今嗱佢提，因為今日提起嗰幾個呢個咁嘅人咧，嗱我好想又去講下另外一個咧，嗱就係、是、Malcolm X 啊。嗱 Malcolm X 咧就有好多嘅情況咧，其實咧就好相類似呢個黃仁達嘅。OK， 大家又可以去嗱，我哋講過 Selma 嘅馬丁路德金啦，我哋早幾集，咁今集又可以講下 Malcolm X 呢個人啦。咁首先就係咧，點解佢個名咁怪叫 Malcolm X 嘅咧？嗱，呢個人咧，其實以今時今日你翻翻上 YouTube 咧，睇到好多佢嗰啲論述嘅。 係。 咁嗱，首先呢個人咧，有啲情況係好似黃仁達嘅。好似嘅 ，OK， 但係有啲又唔似嘅。咁啊嗱，首先好似就係咩咧？佢係真係幾有個人魅力嘅，轉數好快啦。但係咧，另外一啲相似就係佢讀得書好少嘅。 但係佢嗰陣時幾多歲咧？ 好年青嘅咋，30多歲到嘅咋、我唔好記得啦，你哋自己上去睇啊。 即係都係靚，唔好話靚仔啦，即係 30多40歲，1920幾年出世，1960幾年40歲到啦，40歲到啦，係啊，但係佢20年代到出世啦。 OK， 嗱咁佢嘅背景就係咩咧？嗱，首先就係佢就係一個貧困嘅黑人啦。 咁佢就佢好多，佢其實佢啲親人啊，譬如媽媽或者阿爺啊，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人咧，其實佢都係受到白人迫害而死嘅。咁所以佢童年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陰影啦。但係長大咗之後，佢就開始去爭，佢亦都係一個黑人嘅爭取，幫黑人爭取呢個權益嘅一個好積極嘅分子啦。但係咧，佢同馬丁路德金嗱同年代。但係呢係另外走一條另外嘅一條路，首先就係好簡單，佢就係覺得睇用喺維護黑人嘅權利之下呢，如果個政府係唔做任何嘅嘢呢，我哋黑人係應該用任何嘅手段去達到我嘅利益嘅。嗱，呢個係咪好相似今時今日嗰啲出嚟衝擊反水貨嗰啲啊，係一樣嘅，就係話我政府你成日同我講搞個政府，咁個政府唔撚聽我講，咁我咪自己做嘢咯。咁所以咧，咁所以佢係好推崇係用唔同嘅方法去做嘢嘅。咁同埋呢個嗱呢個人個背景嗱，佢究竟佢其實佢相信啲乜嘢？首先就係。佢年青嘅時候，佢其實係信過伊斯蘭教啦。 伊斯蘭教， 佢伊斯蘭教嚟噶。當陣時有一個組織叫做 Nation of Islam 嘅，其實好鬼似而家嘅 IS 嘅，但係咧嗰個咧就相對今時今日咧就冇咁暴力嘅。OK， 咁嗱嗰個 Nation of Islam 其實咧就相信啲乜嘢咧？譬如話。佢哋好過癮㗎，佢哋整好多嘢出嚟呢，譬如話舉例，譬如佢哋講呢，就是、伊斯蘭教呢就應該係屬於黑人嘅教嚟嘅，宗教嚟嘅，咁然之後呢就天主教基督教呢就屬於白人嘅宗教嚟嘅，咁佢呢就用返呢個呢，即係佢就話，即係佢用返基於一個理論，就話地球上最早有嘅人呢係應該係黑人嘅人種，咁所以呢佢有一種黑人嘅優越論嘅、,ok， 然之後呢佢亦都成日宣揚一種嘢就叫白人嘅末世，即係話呢佢話白人呢就應該呢係喺不久嘅將來呢就會係被滅絕㗎啦，呢個係天會收佢㗎，其實好 religion 㗎。咁同埋啦，譬如講返佢個名點呢，叫 Malcolm X 呢，又好鬼過癮㗎喎。佢其實姓 Little 㗎，列道。咁但係呢佢長大咗之後呢，佢將自己個姓呢就做咗個 X。其實佢係從佢以前曾經同約翰加麥迪溝通過，咁就寫嗰啲信俾佢，佢就開始用 Malcolm X。咁然之後啲人問佢點解你要用 X 呢，佢就話咩呢，佢話你睇返我哋今時今日喺美國嘅 African American 呢，好多人呢又姓譬如 Michael Jackson 咁樣，佢姓 Jackson。佢話你其實如果你睇返 Michael Jackson 啦，佢數咗佢九十幾代之前呢，佢唔係姓 Jackson 㗎。佢話我哋好多黑人係因為做緊黑奴嘅時候呢就跟咗個主人嗰個姓㗎。咁所以呢其實呢我哋好多人嗰、那個好多美國嘅黑人啊，或者非洲嘅黑人，其實係跟咗個主仆嘅關係，跟咗個主人嘅姓，咁所以呢去到佢一代呢，佢自己呢就即係懶型咁樣呢，就將自己嘅 little 呢就整走，佢就話我姓 X 嘅，咁所以呢佢就叫自己做即係做 Malcolm X 囉。咁同埋就係話，即係佢就話佢係白人係魔鬼嚟嘅，譬如話嗰啲白人魔鬼論，即係譬如話佢話好簡單啦，解得通㗎，佢話今時今日喺呢個世界上面做強姦老粒放炸彈打仗嗰啲嘢，全部呢啲咁啲咁嘅劣行都係啲白人引起嘅，咁所以呢即係白人就係 devil 嚟嘅，即係佢就好多呢啲咁嘅好即係好 religion 嘅嘢。咁如果你又返返個抗爭呢，其實佢同馬丁路德金我諗最大嗰個分別呢，就係話即係佢係完全唔相信和平理性非暴力啦，同埋唔相信公民抗命嘅，佢完全唔相信嘅。佢更加相信嘅係乜嘢呢，就係、是、黑人國家主義，一個叫 Black Nationalism。OK， 佢就主張咩呢，譬如話美國應該撥咗一個類似一個南邊一個地方，呢、這個呢直情成立一個呢黑人國。OK， 係我哋 Black American African American 嘅一個 nation。OK， 佢係主張一種咁嘅國家主義嘅。其實係似，即係佢係要將嗰個族群分離。其實係同我哋今日講緊嘅香港。冇錯啦。係啦，就係想講呢啲咁嘅嘢。即係佢更加，佢譬如話佢覺得就係、是、佢覺得美國政府應該 向啲所有美國嗰啲黑人賠償嘅，係為咗咩賠償咧？即係為咗 多年嚟， 多年嚟啊， 一路都欺壓， 冇錯啦，做世世代代欺壓我哋，係應該要計翻條數嘅。係 啦 ，OK， 咁所以嗱呢啲咧就係即係佢嗱呢啲係早期 Malcolm X 嘅相信嘅嘢，嗱到後期咧嗱就講一啲嘢唔似黃洋達嘅嘢啦，就呢個人咧佢又開，其實咧佢又好。佢其實冇一套理論㗎喇，首先就係呢，你 Malcolm X 到1965年死都冇一本自己嘅自傳㗎，係 係 佢冇 㗎， 但係佢係講好多嘢，咁然之後呢後人嚟就重返佢好多 talk 喺 radio 啊，喺電視啊，現場啊，佢做好多演講，佢做演講好好吸引人聽㗎、即係今時今日其實好多人可以睇返啦，譬如話嗱，先講譬如話嗱，佢講嗰啲乜嘢呢，好好激好好攞到一啲黑人嘅心呢，就係嗱佢識得點樣喺個玩分化，譬如話今時今日我哋香港嘅社會都有傑斯呢種叫左膠同埋呢個右邊嘅梵膠啦、啊梵膠同埋左膠啦，嗱佢一樣有分㗎喎，佢係 Negro 呢係有分 House Negro 同埋 Feel Negro 啊，咁佢話咩叫做House Negro 呢，咁佢就嗱佢係咁嘅解釋㗎，佢話 the house negro usually live close to his master. He dressed like his master. He wore his master's second-hand clothes. He ate food that his master left on the table, and he lived in his master's house, probably in the basement or the attic. But he still lived in the master's house. 即係話咧，佢話咧有一種黑人咧叫做 house negro house 啊，就係話咧。佢長期呢其實呢佢呢係食佢嘅主人俾佢嘅嘢啦，唔係食佢嘅主人食剩嘅嘢啦，著佢個主人嘅衫啦，又或者呢就係呢佢同埋佢個主人一齊住啦，咁佢其實下面仲引申，佢講得好有趣㗎，譬如話佢話如果佢嗰、那個 house negro 嘅病嘅心態就係乜嘢呢，就係、是、譬如話如果嗰個主人病咗呢，佢會覺得自己都病埋㗎啊，咁但係好多呢啲咁嘅嘢，或者如果你舉個例，如果你見到個 house 嗰個 house negro， 你同佢講，你話喂，不如我而家帶你走啦，我哋應該 separate from 呢啲呢啲白人嘅咁樣，咁你估嗰個 house negro 會點同你講咧？佢話做咩我要走啊？我好食好住， 係咯， 仲有咩叫 separate 啊？ 嗯， 我冇呢個概念㗎喎，咁所以呢咁佢就話黑人裏面一種係咁嘅 negro 啦，佢又講過呢黑人裏面呢，但係呢種係屬於 minority 嘅，咁 majority 叫咩呢，就叫 feel negro 啦，咩叫 feel 呢，呢個就係、是、如果你睇返啲黑人嘅電影呢，當時嗰啲黑奴其實大部分時間就喺個農田嗰度㗎嘛，譬如話有啲粟米嘅田啊，或者總之做耕種啊，要幫即係係做呢啲嘢㗎嘛，所以佢個 feel 就係咁樣嚟，咁佢呢啲人呢就完全冇 house negro 嘅嗰種享受到嘅福利啦，同埋佢嗰種概念啦，譬如話舉個例，如果你同佢講你喂而家即刻走啦，我哋 separate from 呢啲白人，佢會毫不考慮咁樣諗都唔諗，就會同你一齊走，就會去 separate， 咁佢咧就佢自己就 create 咗好多呢啲咁嘅theory 嘅，令到嗰陣時嗰啲 negro 咧。其實都分咗兩堆嘅、即係譬如話，只要你係一個稍為聽話、或者就係佢講到個 we 嗰個字啊，佢話咧，其實呢班人係 short 嘅，呢班 house negro 係 short 嘅。佢就話，譬如你同佢講，佢會今日話俾你聽，美國係 our country 啊，嗰啲軍隊係 our soldier 啊，呢、這個議會係我哋嘅議會啊，嗰啲議員係我哋嘅議員啊。佢話佢哋都懵啊，呢班人係膠嘅。你喺因為點解咧？佢講呢段説話嗰時係1963年啊嘛，1963年如果你有睇西歐漫咪咯，1963年黑人係未有投票權噶嘛。佢話你講乜撚嘢係你嘅國家啫，係你嘅議會係你嘅議員啫，你根本都冇權投票， 乜撚權啊嘛？ 係啦，嗱，係咪好咧？好撚型㗎，係咪啊？係咪啊？嗱，所以喺唔係今時今日有黃洋達㗎、幾十年前咧係好撚多呢啲咁嘅人嘅、但係佢有一樣嘢，佢同黃洋達非常之唔同嘅。 哦， 就係乜嘢？佢係不斷喺度自我反省、自我去調節嘅。嗱，我哋等陣啦，我哋可以嗱，因為呢節係咪好長啊？ 四廿幾啦。 四廿幾，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嚟講下究竟嗱，譬如話佢同馬丁路德金嘅關係啊， 咁我哋 同埋佢，同埋佢最后嗰、那个。个结果， 佢个收场， 佢个收场，因为、okay. 因为系呢， 你好想听啊，所以你以为咁样佢就会， 我 明，因为你讲今时今日可能有啲人就同佢嘅收场一样啦。好，OK， 我哋听下歌先啦。呢只歌要介绍下啦。咁啊，今日其实拣嚟嘅歌都系同呢个呢段历史有关。咁啊，呢只歌其实大家都应该听过下噶啦。如果冇听过呢只歌嘅歌名叫 Pride， 咁啊系 U2 嘅歌啦，咁啊特别系写俾呢个马丁路德金嘅，咁我哋听下呢个歌先，翻嚟继续。 America is essentially a dream. It is a dream of a land where men of all races, of all nationalities and of all creeds can live together as brothers.